说有没有想念过你的手，可能是我不愿去触碰，不记得本来你有没有擦口红，反正是我已经错过。

自己觉得一无所有。请等我一起停住心头，当我们终于擦肩而过，肩上的行囊里有多少话想要诉说，能否放慢脚步让我能跟上，跟上你的 蓝蓝。